太妃，今日我要圆你一个故乡梦。 故乡梦？ 对，爱妃。这是我专为你从中原带回的上等新茶，你要好好的品尝品尝。 周元来的。 妈妈，妈妈，他娘。

少不堪，多少回梦回到坟台，把爹爹奔，多少回望断云山，期盼燕归爹爹的寒暑无人惜，故国一声唤，好似金飞 人痛割舍，心中爱。

小狐狸仙儿喽，满当是欢，金丝线索好，五彩的丝绒绳儿又不比儿少，个头儿不高不矮，人家不胖又不瘦，模样长得好，面带珠厚，他的性情温柔，巧手难描，话又话不教，生来的俏，行动风流，行风流，动风流，行动怎么那么风流？才不过这好姑娘是几只绣，美天下还要比她丑，长啊见她也害羞，年轻人儿爱不够，这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老者见了她没个闪耀，咱点头世界上这样的女子真是少有，这才是窈窕淑女了，君子好逑。 听众朋友，前面我们一起欣赏了新凤霞弟子古文乐演唱的《杨三姐告状》和《花为媒》，接下来请欣赏新凤霞本人的演唱。先请听新凤霞和张德福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。 秋分别，捎个信儿给胡双。 托你们秋分别，捎个信儿给王郎，给郎郎，告诉他雪霜无恙，告诉他雪霜无恙。柔肠最难难好留下生儿命儿春水上出会员养儿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无双传选段遥望双星

颗倒好啊，不但红，这么会儿你还紫了。连升三级。 在请听团圆。 Thank you. 家当老爸子，还穿这么好的衣裳，您真是有造化。 得了， 是啊，你既然再一次为父，为父身穿这样华贵的衣服，我非你，岂有此理？ Thank you.